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下打冷才不怕热。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是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你为什么那么愿意捣乱？ 我没捣乱呢， 我自己拍一下就行了，您还拍一下什么 啊？我这不是为了给你制造一些气氛吗？ 我很气愤。 各位，这儿呢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啊。982是一个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呢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了。 所以我们，你接着说。 为什么老打断我的话？ 就是我想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摄像头都是美颜了吗？你好美哦。 我一直都这样，摄像头没有美。 那你怎么还那么丑呢？ 只有你那一只是。我也这么想。 同样在一个摄像头里， 俩， 说明你丑，他美，就只能说明还是 真实情况， 真实 是吧？ 哎， 非常感谢于老师刚才给我加的这个菜啊，谢谢。然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盒饭 Live 手机 APP 直播，就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盛况，非常高兴。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 开心。 来吧，介绍嘉宾吧。 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老朋友了。首先呢，是我们的导演编剧徐冉，欢迎。 大家好，我是徐冉。 第二位可认识可不认识，这么着。 非常熟悉的。 您等会儿。 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演员，著名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叶先生，欢迎。 好，来，欢迎叶先生。 告诉你啊，老于，可认识可不认识，这话说的太讨厌了啊！我上月来的比你可多。 对对 我跟你说，于浩，要我这时候我就低调点，你知道吗？毕竟你事儿多，你说是不是？ 老叶最近 是我们的这个事业的这个主持人里边的这个重量担当啊，他不是担当。 老叶多少斤？ 你说你多少斤吗？ 都会往下降两斤是吧？ 我告诉你，我 先下嘴为强， 怎么着也比你轻。 不能。 我跟徐冉，我们特别希望听到你们的这个数字，让我们女同学们都 松一口气啊。 我们的公斤数应该跟你的体重数差不多， 差不多应该是， 才130多吧？ 跟我们的。 反正我们是喝出去了， 我们无所谓， 是吧？看出来了，来吧，咱们节目里见吧， 是吧？ 已经撑 开，走起来吧。 今天啊，邀请二位来，主要演咱们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咱们今儿演的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太好了， 第15节当中的一段， 没看过， 火了， 你没 看过就好好听。 这个素锦呢，请旨归宁，那么胭脂盗取义军令牌。这个凤九向东华表白，素素也是火烧茅屋，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他是虽然 你说了跟没说没有任何区别啊！ 我跟你说，人这一剧的粉儿可多，你这么说完了以后， 就更多了。得一探究竟啊！ 今儿这直播间可能得炸了，我跟你说。 不是你出门挨揍是肯定的， 那必须 的。 打我个生活不能自理是吧？ 对， 来吧，咱们先来说每日网剧榜单吧，好不好？ 好的。 第一部呢叫《鬼吹灯之黄皮子坟》， 啊， 这个 好多次了 啊，推荐过真的很多次了啊。它的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3117万。这部剧呢是企鹅影视出品的《鬼吹灯》系列网剧的第二季，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同名小说，由管虎啊、费振翔联合执导，冯骥还有徐素编剧，阮经天、徐璐、郝好、刘潮、李玉洁等人主演。讲述的是什么呢？ 胡八一与发小王凯旋在青年时期结识了画眉、丁思甜、燕子等女孩，因为好奇心进入黄皮子坟，随后意外进入俗称叫阎王殿的白眼窟，更是发现了日本吉水部队遗迹的一系列探险的故事。 徐然，你最近还在看这个片吗？ 我在看啊。 还在看。 我就看到了他们到了这个吉水部队了。其实吉水部队写的就是731。 啊， 就是它是号称是吉水部队，其实它是一个生化的这种实验的一个部队。 细菌部队。嗯嗯、 对对对。然后他就写的现在这个黄皮子坟已经从东北转移到内蒙了、嗯、就是这一群人啊已经见到了丁思甜、嗯、然后跟丁思甜一起在这个草原上已经从那个黄皮子坟走出来了，走到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吉水部队的一个地下的一个仓库，连着一个应该是也是连着一个古墓吧、嗯、然后就现在是一个探险的故事了。嗯， 哦， 所以731部队这个事儿，前两天8月15号哈、啊嗯、日本战败 NHK 对、 电视台也是 对他们自己放的 对他们自己放的， 对，包括我们自己在这儿也做过专访的22人、嗯、这两部片子是 在同一时间段 对东西遥相呼应的这么一个状态嘛。 嗯， 他们也算自己算反就是这个反省一下历史，因为确实有很多日本人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就是说731当时到底多么狠啊，多么惨啊，这个之后、嗯、他们自己也觉得 竟然是这样， 从来自己在自己从小长这么大到成人， 绝对没有听说过。 对，就这是相当于民间的一些自我的一些反思， 对， 就日本民间的一些反战的人士、啊、 对，包括他们有一些很多这个学校要把这个731当时的情况或者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情况记录在教材里边、 嗯、 是有很多右翼势力是 他的阻力特别大 声音的， 对 对， 有很多反对声音确实、嗯、然后还想通过这个点来说一个我知道的一些小知识，就是腾讯视频这么大， 嗯， 包括这个爱奇艺，包括优酷、土豆， 嗯， 在 优酷现在是在视频平台当中的头一把交椅、 是。那么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个广告费啊，包括大家伙儿订阅付费啊，是花很多钱的。但在这样的一个业态行业里面，因为刚刚那个腾讯刚发布完自己的第2季度财报， 啊、嗯，第二季度财报，嗯、 所有的里面它比上一季度增长的这个收入增长了68%， 嗯， 182.几亿的营收。 你想 在这么大多钱的情况下、嗯、现在视频的行业还在亏损，而且它的亏速是在增加，只是那个速度，以前比如说按6.5这个速度去亏，现在可能变成5.5，但它速度还在增加，所以需要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让大家能够适应这种花钱付费。因为现在有很多短视频的一些情况，但是我发现都是趋势了、嗯、因为各个平台上都放短视频、嗯、但是现在呢 短视频也不盈利， 你往里插 多 广告啊， 对， 一共1分半钟你放仨广告谁看啊。 嗯， 不，短视频关于变现、嗯、它其实是有很多方式的，但是咱们今天节目不是为了讨论短视频的变现、 啊、就是 视频行业， 视频行业， 对 不 对？ 啊， 补充这么一个小的， 嗯，但其实 对现在是已经开始，现在有的项目，对，有的那种网剧都已经是单篇付费了， 对， 啊、 嗯，对，就是可能逐渐从、 哎、吴昊那个是吧？ 从那个 不是啊，不是单篇、就是每一集我要给一， 就是有会员制，就是会员可以。免费 看所有， 就是这东西，就是作为从业人员，咱们都属于算半个从业人员吧， 是 吧？比如像我们这，就是我就比较习惯于付费、嗯，因为我自己的东西放出去之后，我就希望是付费的。那、嗯、本来就是因为我费了很大的劲， 对吧？ 对吧？因为我费了很大很大劲、 嗯、 把这个东西 创作出来 ，确实是 有好多这个一些曾经在网上非常轻易能搜到的段子。 像 段子， 这个能说，因为现在像你在喜马拉雅什么的，你比如你要搜马三立和刘宝瑞是搜不到了， 嗯， 已经搜不到了。 我看叶波老师的也没有， 就是原来很容易，原来好比如我们就今天就想听听刘宝瑞的， 就是、免费听搜不到了， 不是 连付费都没有， 连付费都没有。对，说明版权应该是被家人或者是什么拿起来了。 嗯 啊，这个情况应该这么出现。 其实这个是一个健康的状态，真不能 是 变的。 是，对，是这样， 是要让人。 而且因为现在其实就这样，因为我自己有切身体会，我们相声团队的段子，现在基本上就这个，我也甭说哪个地方了，就我们不敢放心的。我们只要放一个新的在网上放出来了， 嗯， 下一个礼拜在某一个地方的相声园子，不是咱们北京地区，也不是天津， 开始演了， 就已经明目张胆的把名字就写了一模一样，他去演啊。 哎呦， 那这个你让我来讲就没有办法。还我们的粉丝也问你们为什么视频一集都不更新，我们没法更新。如果我们演的是传统节目，我们随便更新、 哦、 我们演的全不是传统节目，全是新节目，我绝对不敢更新、嗯、 对，因为这个相当于你要保护起来版权、 哎、那你这个版权不应该是自己去维护的吗、 嗯、是，但是现在这就是 是相声行业或者说传统艺术行业的漏洞就在这儿呢，我没有办法注册版权，也没有任何机构能说一个说法，你这应该怎么去做？ 嗯， 所以 由这一个事儿引出来多大的一个事儿？ 没错， 第二步吧。 你这控制欲真强，人徐然还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呢。 就担心在 不，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是这种内容行业，就像你内容生产者，如果你能因此，就比如说因为别人点击了，你就得到分账，得到钱，其实是可以保护你更有动力的去创作这种原创的这种节目。 对 对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而且现在啊，芬达呀，付费收听啊，不管是文艺节目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比较有内容输出价值比较强的这些节目，都慢慢慢慢走在了一个有知识付费意识的这种道路上，我们也希望它能 对 好 吧，是吧？对对对， 来说第二部龙珠传奇，来， 第二部是一个多平台播出的网剧哈，龙珠传奇单日播放量是2920万，剧中的女主角朱一欢呢是前明的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孩子，他从小是在这个前明遗老聚集的明珠谷长大的，和朱慈轩还有雪倾城等等师兄妹是一起跟着这个师父一起学习武艺。那长大之后呢，这个一欢一行人就离开了他们从小生长的这个明珠谷，在师父的授意之下就设法接近康熙，试图寻找以报家族仇恨的机会。一欢呢和少年皇帝从欢喜冤家到两心相许，但是呢你想他们俩属于世仇啊，对吧，不得不报，那真挚的感情还有家族的对家族的仇恨就变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最大矛盾。其他的小孩们呢，就少年少女少男少女们呢，也在承担着重任的同时，也都经历了各自的一个爱恨情仇。这个应该是那个杨紫跟他的 秦俊杰 啊，跟他现实当中的男朋友一起。 徐然真棒 啊，对，特别棒。然后就他们两个演的男女主角， 对 对 对 吧？ 啊， 就这部剧口碑也还是不错的。如果有对这个戏感兴趣，或者说对杨紫或者他们这些小 CP 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看。 对，看到一个说了。 他们这其实就像就所有的这些东西吧，古装剧的这些故事的东西，它都可以归于三侠五义。 怎么意思？ 最传统的历史的这种武侠小说了呀。 嗯。 但是呢，就是它套路是，你看那个传统古典小说也是这套路，但是里头爱恨情仇少。他说的都是打打杀杀， 嗯， 是， 就把这个东西搁进去之后，你就很多东西， 然后再搁进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罗密欧与朱丽叶》 那么一个类型的东西就行了。然后你 那肯定不会这么宣传，就一宣传， 对对对，就过去的古典的这种武侠小说套路特别明显。 我记得你看原来那个聂隐娘， 就是、 不也就是 也闯关吗？ 就是反清复明，然后的一个人，然后最后就是。这种爱恨情仇的故事嘛，对吧？就其实在那个相当于它是几个套路的叠加。 对， 嗯， 好，说下一个问题。 哎嗨，来看网大 老于的产后护理。 说一下 老于产生一些事情，我先跟你说。 考一下你 啊， 第三部剧的网剧的名叫什么？ 不是，咱们说网大了，说网大。 啊，这就说网大了。 说网大了，要不然时间不够了，好吧？咱们推荐三部，两部网剧， 肯定是不认识 这字 儿，不认识。 忘了上回考一回了。来，咱们叫《无尽日》，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47万，播放平台在爱奇艺。说的是一个桀骜不驯、目中无人的三流男艺人王子，啊，在几年的自我经营失败之后呢，让公司彻底放弃了，把他交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台湾小实习生贝拉接管。贝拉就带着这王子的助理吉米，把王子骗去台湾一个偏僻的山村，为当地大葱姐做节目表演去了。王子带着满肚子怨恨呐，应付完了这一天了，当晚就回北京。那无奈之下呢，保姆车路上抛锚了，只得再借宿一晚。第二天这么一睁眼，王子就叫嚣着死活都得走，却发现整个镇子上的人和事儿都跟他昨天经历的一模一样。哎呦我天哪，这王子认为这个贝拉等人集体整蛊他，但是越看越不像，这一天果然也没有走成。第三天发现一切照旧，在无限循环当中，王子度过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戏弄人间，悲观厌世，超凡脱俗等等这些吧，反正最终呢，在一个收破烂的这个老头的死亡循环当中，他领悟了生命的真相。 有废品破烂的卖啊， 不应该在那儿就该当卖是吧？ 哎，我感觉这个故事有点无厘头。 为什么呢？ 从头到尾都很无厘头啊！ 但是好多呀， 他其实是这样的， 嗯， 他就是让你不断的在他的遭遇当中感悟人生，你知道吗？就有点鸡汤的那个感觉。 我今天放到这种情况了，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能就变成神人了。但后来我又厌倦了，我再碰到一个，我以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人生，是这个意思 啊？ 好吧，整点之后再见。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鬼主语，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刚才于浩介绍了每天6:45为大家准时送上的今晚有戏啊。我们982呢是一个不仅可以听而且也可以看的平台，大家除了在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找到盒饭 Live 这个手机 APP 去看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发生的情况。 是 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镜头，所以也能特别方便的看到我们每个人究竟在做什么。 你们那么奇怪吗？还是听节目看我们的最后呈现哈。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嘉宾，导演徐冉。 大家好，我是徐冉。 哎，青年相声演员叶鹏。 欢迎叶鹏。 大家好，你干嘛说我的时候显得啊就是他。 人家没有 比我来的还多的那个。 对。 我们俩互相懂。 好吧。 老叶现在天天要挟我。 对。天天要挟。 刚才上半时段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两部网剧，然后下半时段呢准备再给大家推荐几部网大。 在推荐网大之前，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现在在我们的盒饭 Live 的这个房间当中啊，已经有63732人 在。说说话啊。 对，大家跟我们聊聊天呗。就是觉得 叶鹏爱聊着呢。 于浩太胖了是吧？ 谁呀？ 这话也可以说，没关系。我们是一个欢迎说实话的平台。能不能给你搭档一点台阶，尊重一下你的搭档，在你搭档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别说话？ 哎，好嘞。 啊。该说了，现在 说，哎，你 继续吧。 这个劲头我拿的特别好啊。 对， 来，咱们说第二部的网大叫《人间大炮》，播名在优酷，但是播放量1050万，是怎么回事呢？ 人间大炮一级准备，哥的密斯是尔塔夏公主，是吧？ 暴露了您的年龄，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可赛，我别说了，我。 你们 今天看过这个 怎么回事？没有啊。 他说的那段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吗？ 你不知道啊。徐冉是肯定不知道， 徐冉应该会知道吧。 徐冉是肯定知道， 什么什么可赛号是不是那个啊？ 但是我听着会有点耳熟。 是日本的，当时一个电视剧是吧？ 恐龙特级可赛号嘛。 哎， 嗯， 对对对， 那个觉得就是对我的那个这叫什么？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启蒙， 给您的个人英雄，您现在有个人英雄主义吧？ 我也问这事儿呢， 有是吧？ 没有， 有， 启蒙的很不够啊，说明对不对？ 没关系，老于啊，一会儿走啊。 来，咱们看看这个《人间大炮》，它启蒙效果怎么样啊？ 它这什么事儿？ 影片讲述了1916年土匪四起，这在东北三炮兄弟他们外出闯荡了，这样 三炮。 1961年呢，因为各地都有匪灾，对吧？1916年啊，奉天城边的小混混大炮。带领着结义三兄弟二炮三炮就前往了一个小山头投靠，然后 全何哲全都 不料那山头让警察署署长哎给全端了。回到村里以后，这大炮啊就被排斥，你知道吧？为什么呀？你投奔的人不是被端了吗？对吧？特没面 啊， 被打脸了，备受打击。他就想起了他在奉天城当中的风光，于是就觉得说不行，我得带着我这俩哥们儿，我得去闯一闯，混一混。 结果进了城之后，就发现当时的那个山头的那个叫扛爸爸 大王， 对，然后震天龙没有死， 扛爸爸， 嗯，他就想一心投靠他，但是因为保护震天龙的女人，自己呢却被阴差阳错的置于险境。 嗯， 这剧中三炮的扮演者是由那个网络红人 MC 天佑，你们知道吧？ 天佑知道， 嗯啊， 就一人饮酒醉那个 三炮， 非常非常火。MC 天佑呢，因为他特别有感染力嘛，比如说那一人我饮酒醉，大家应该都很熟哈。 哎、我现在其实我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这点，到这、啊、 听我说完先， 你说完。 因为这首歌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哈、嗯，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一个励志出人头地的东北三炮兄弟如何叱咤凤凰古城的这样的一部片子啊， 嗯，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嗯， 你刚想说什么？ 我想说我前两天和谁聊，就是我去一个 KTV 局，然后就聊起来说这个大家伙现在对于所谓喊麦， 嗯，喊麦， 因为我之前参加过一些这个咱们学校的一些招新学生会招新的工作，因为我以前学生会的 行，不用说这事， 然后就他会邀请一些老的成员回去跟他们一块招新，有一个新大一新生说我就是展示一个才艺， 嗯，什么才艺？ 是 喊 麦。我说哎，我说喊麦 DJ 这其实是个挺难的活动，你还会这呢吗？ 你有 freestyle 吗？ 没有，他就是来了一段这个。我说 就是一人我饮酒醉吧、 啊、 一人我饮酒醉，醉吧什么佳人成双对， 对 这个吗？ 但是我理解不了他的美， 他可能韵律比较美吧， 不是就是哎，这个鼠来宝怎么来的？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哥二武松，弟兄报仇杀了早这个发配，就把这个孟州挪大唐以上的点差界，这个董平薛霸押界住，就这个呀。同仁堂 不比这个有意思， 同仁堂开的本事老药铺， 应该开一个直播呀，你就啊， 我觉得这个 直播了 吗？它比那个有意思啊， 这东西这都中国人玩剩下的呀。 我跟你讲， 不是 这样、 啊、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喊麦，我觉得它更符合零零后的收听收看方式，它也比较有他们这个代际的文化特色。刚才叶鹏说的那可能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代际的文化， 不一定改词儿就行。 对呀、啊， 你改一个来。 你现在改肯定是改。 我就说我跟宇， 那你别说这个嘛，你就 freestyle。 考验什么时候到了，叶鹏？ 老叶 freestyle 能力很强 啊，就我这胡说能力可强，不合着不。下面到了我们戏中戏的环节，我们会在这里跟大家这个一起围读我们的剧本。现场的导演叫徐然，有演员，还有一个大脑的主持人，他的名字叫老于， 没辙，有人知道吗？这样你出去挨打是肯定 的。他就除了是没有折运， 对，他得有这个折运呢，那也没有什么难的。 叶鹏刚才就纯属就是被捧得太高，摔得太惨。 没有没有，老叶是随时可以。 那你让他来呀、啊。 老叶随时，老叶经常在我们录广播 就 是自己看离话筒架就蹲那儿，明坐起来狙击手，后边你哎，这什么打地上这么一个，他们解放天性解放。 叶鹏这样，你下回呢准备一段，我们也来。 不，他有啊。 下麦，嗯， 你就来那个正常自己的。平常说那个书就行了，1937什么都行啊。 行，但不是，但还是得有故事啊，对吧？ 就是这个，他只有感情。 浩哥的意思让你现在来一段， 来不了。这不是这其实，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啊，就首先说，就是从技术环境上来讲 啊， 它不是特别难。 嗯， 对呀、啊。 可能 分析过没火？ 就我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火。就是希望大家伙呢，就是你们可能去听听，上网搜一下高凤山，听听他诸葛亮押宝。然后你把他的节奏，你装在这节奏里头，你听去， 一回事儿， 就可不嘛。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八字造成，四个铜缸加一木，三面是黑，一面是红。他还在演上张嘴呢， 啊， 板眼张嘴，他还是演上、啊，他比那还难呢。 哎，这难，这难， 对不对？他确实寸着半拍说的。 不，我最近看那个中国有嘻哈没有？ 没有， 那个还是真是有韵律的美感的，有一些那个就是、不是 freestyle， 就有一些那种就是规定动作的那些，就是唱、 是 唱那 唱 hip hop 的人，就是他真的是那个是有节奏的律动。 在你嘴里是 hip hop 呢？ 哎，没有，你 听语标准 了。 我们谁来着 ？Galaxy Note 7。 哎，你知道那个美国那个 找我出来了， 就有那个黑人音乐那种，你知道吧？ 对对，那是有韵律。 黑人音乐那种，人家是打非洲土著的东西来的。 对 对， 对， 人听见以后，人家这好多都是快板的东西到过美国。 哦、 我们在 传过去的吗？ 我们在写一个节目， 听快板真的好东西太好了。 我们在写节目的时候，写一个节目叫《假如没有这条路》，就关于说咱们"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 嗯， 我查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嗯， 其中就有一种说法，他当然不是说人这个人这个这 hiphop 是 hiphop 是对吧？ 是 根据快板学，不是说谁跟谁学的，但是绝对中间有交流， 异曲同工， 绝对 对吧？ 人的心理节奏是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你说这个 对吧？人的心理 节奏韵律它能流传的很广泛，就是因为它这个韵律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 只不过现在没人推广这个，没有人把它更深加工一下。你好比说吧，快板配一个比较好的。 说点时髦的东西，对不对？ 说点时髦东西。 故事，一人饮酒醉，没有故事， 没有故。 现在不要故事，你就要这种，就是这种。你看他每句都不挨哪句，哪个词儿都不挨着哪个词儿，对不对？ 他有笑点， 他就 这四句来回唱嘛。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天天就这两句来回来去唱。 就这种，就是他就相当于有一种拼凑的那种 碎片化， 碎片化的那种美感。就是你看他那个词，你觉得还挺华丽的，就像你看好多好多那个网文，那里边那些人那些名儿，然后那些语言都非常的华丽。 我觉得 它是有一种 我觉得老于不用纠结这问题，就是有喜欢这个的。就有喜欢， 也有喜欢，有 对呀、不就完了吗？ 对， 但大家各取所需嘛，对吧？ 是，你说这个 是， 我们不能特别狭隘的看，就 是是， 别人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活着。 对，你就去看着我这脑袋显大，其实你自己照着镜子，你 看不见， 你的脑袋更大。 你回头看看你自己吧。 是吧？不是，这张照片显的是王哥的脸比你的还大，我的也不老小， 靠前了， 算了。 来吧，咱们说戏中戏环节，别一会儿到不了正题了，咱们。 老于演谁？这老。 戏中戏吧， 老于准备 的。我这脸还行啊，我感觉今天哎镜头不错呀、就是，你看、 老于演一太监， 美颜你那个、开的老大了，你那个美颜。 哎呀呵， 哎行了行了，别捂了啊。 哎，我给大家做一小广告。 下次那个老于申请一个局部，一个局部美颜，就只美他自己， 行 美下巴。 好，老于，我把第二层下巴美一下。 老于要演太监了， 哎行。 今天要演太监了，这里头有太监， 这里边没有太监啊。 听友见面会，我们会演排一个这个 京剧。 京剧叫《 龙凤呈祥》， 这就是三国时期的一个故事， 对 吧？ 于浩老师在里面要演大太监。 哇哦， 我这个 终于本色出演了。 我听完我这个声之后，我现在就感觉嗓子有点跑气儿，你知道？今天我就感觉一直不老在状态，费劲说话有点。 所以那你就听我们说啊。 好的。 接下来咱们进入今晚戏中戏。今天要排的这一段呢，是前一阵子特别火的一个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排的是电视剧那一段啊，不是电影。然后呢，今天这个背景介绍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演两到三段吧，看今天的 时间情况。对，因为一共有 要听徐导的。 对，这个主要是这个故事吧，它比较复杂。 嗯， 因为这个电视剧可能有60集往上，对不对？它比较复杂，所以 一点也听不明白，是吧？ 是因为它不是单演一点听不明白，是它这三段呢，分别是三条线。 哦， 三场戏，头两场戏呢是副线，就是女二和女三的线。 哦， 所以只有最后一段呢是男一和男二的线， 男一和男二， 男 一和女一吧， 啊，说错了啊，不小心暴露了什么？ 男一跟男二，我就心里看， 男一和 你知道吗？ 啊，男一和女一，女一的线就是这个素素和这个夜华，就这个就因为他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的就是这个女一和男一嘛，就是这两个人谈了三生三世的恋爱， 哇， 从天上。到人间，最后成为神， 就 他 俩恋爱谈成神了， 就是他们那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是一个，古装玄幻题材的电视剧嘛。 好的 啊，然后 我想知这个东华是谁，就是东华帝君吗？ 对，就是说， 我其实吧，好多名儿应该是从这儿来的。 他整个就现在中国的这些玄幻，其实基本上都是依托于，《山海经》和一些神话传说。 这不是依托于《山海经》，这依托于明显是道教经典。 哎，道教。 对，就是各种嘛，各种都有。然后他这个营造了一个， 你知道一个跟一个道士呛行。 他营造了一个四海八荒的这个。 八荒六合，唯我独尊。 对对对，的一个这个，这个以 你俩先掐 世 界 观 的一个故事。 对， 然后这个夜华呢是四海八荒第一美男子啊。 哦。 然后这个素素呢，就是先他第一世是一个神嘛，就是在天上。然后他现在咱们故事里讲的这段呢， 他是 就是他现在他是人间了， 他是人了， 农夫啊。就是一个农家少女，但是夜华呢，她是来到人间，相当于 下凡了， 祭祖巡游吧，对吧？然后就两人在茅草屋里呢，就 聊了会儿天儿。 对，就是然后就是夜华就聊了聊妹儿，聊了一下妹、 哦、 妹子啊、 明白了。 嗯，哎，那徐然，你是给大家找了这个片段吗？ 我给大家找了这个片段，你给大家放一下， 稍微听一下啊，咱们也感受感受。 听一听， 听一听， 赶紧的呀。 你既明白我，就该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嫁给夜华。娘娘，你的意思是？ 素锦， 天君， 本君来看看你。 天君日理万机，不必在素锦身上花费太多的心思。今夜我会听从天君安排，独自入宫。 不，本君来是想告诉你，本君觊觎你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你便可以继续住在这宫里，免得入了我的寝宫反倒不自在。 这与理不合吧？ 无妨。 臣妾谢天君。 挂下红绸吧，毕竟是被册封天妃，也算是大喜事吧。 是，奴婢这就去准备。 哎，就是现在我就明白他这种就是但凡仙仙的这种东西、嗯、徐然、 是谁？ 这徐然是怎么出来的这种感觉？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去营造那种 在仙境的 仙仙的 那种什么帝君的乱七八糟的，他非得好比说我们通过台词啊通过里面译制片配音，他应该字正腔圆、嗯、稍微立起来一些， 嗯， 那么看都市剧呢他可得放起来一点才行， 对，就真实一点。 那么这种古装甚至带有这个玄幻色彩的， 对，他们都靠配音， 是、啊、就是说配音， 对，说的是， 对，就是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太接地气了。 哦， 像杨幂 仙一点哈， 对，杨幂应该是这部剧里应该是乔诗雨吧， 哦、 就是乔诗雨的配音，然后夜华是阿杰， 哦， 啊，声音非常的华丽， 华丽， 就是他的声音就是就不能像是很真实的 央广那个阿杰吗？ 对，不是央广的，就是以前给文艺台做那个《花儿天下》那个 啊， 阿杰，就是他的声线非常华丽，就是他在那个他配过那个《甄嬛传》里的温太医， 嗯， 哦， 啊，但是那个温太医的声音还朴实一点， 对对对对对， 他在夜华的声音就非常华丽了， 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声音塑造都得是。 专业的声音人士，就配音演员， 所以意思， 因为你想赵又廷，他是个台湾，他给我台湾普通话，他还是挺出戏的，对不对？ 对对对， 嗯， 来吧，那咱们来一下吧， 行 吧，我们分分来， 老于演夜华， 我来不了 你最精神。 夜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现在他里边还是一个天神， 嗯， 天上的人，对不对？然后他知道素素的过去，他又重新爱上了他，但是素素已经不记得他了。 嗯， 素素因为他被贬入人间了， 有一点、那个、 人间变成一个 昙花一现未比国的意思。 我觉得这就你们俩来就行了。 我们俩 对呀、 啊，但是徐然有戏， 我没戏，我旁白。 他别说他没戏，连我也没戏。 那今儿就你们俩了， 就这个素素、哎、 你搭着徐然，你搭着徐然， 我 搭着徐然， 我 然后 你来野华吧啊， 你 一会儿有空咱们还可以再来。 你帅、 啊， 那个谁，老于来旁白， 我来旁白，好， 哦， 来准备啊 啊。 喊一声导演， 哎，准备好了吗？嗯， 准备好了吗？ 开始。 好。东荒郡吉山草屋之内，被封去法力与记忆的白浅化身为凡人素素，与下界的天族太子夜华互定终身。这日本在熟睡中的夜华却被浓烟呛得醒了过来。 好像是不太对是吧？浓烟嘛。素素， 夜华快跑， 你又做了什么？ 我想做烧鸡给你吃。 不是说好了做卤煮的吗？ 不能自己瞎眼啊。 哦， 不是说 我这不是幽默一下吗？ 再来一次啊，准备啊，准备 神仙 啊，神 一在一片浓烟当中醒了过来。 素素， 夜华快跑， 素素你又做了什么？ 我想做烧鸡给你吃。 不是说好由我来做吗？ 一直都是你做饭给我，我不好意思啊。啊，我们的喜服也被烧了。 哎，别去了，火烧得这么厉害， 媳妇早就要不得了。 那是我们新婚的媳妇，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你若喜欢，日日新婚我都随你。 夜华，你好会说情话。我们的房子烧了，今天晚上我们住在哪儿啊？ 住隔壁的苞米地上。你想住哪儿？ 我就想要住这儿。哎，夜华，你不用担心我，我不害怕这火的，我连小黑龙现身都见过，真的没关系，你别担心我，夜华。哎，火呢？ 夜华这时候把火扑灭了啊！ 你不会是妖怪吧？难怪我初次见你就觉得你与众不同，你身上受了那么重的伤，还能这么快好起来。夜华，你不会就是那个祸害百姓让国王抹了脖子的金鸡兽吧？ 素素，你为何认为我是妖？怎么，你怕了我？ 夜华，不管你是什么妖怪，我既和你拜了天地，我们就是夫妻了。夜华，若你真的是那个金鸡兽，那你一定和我饲养的那条小金龙有过一番恶斗。那黑龙如果知道你重伤没死，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他对这儿最熟悉了。不行，我们走，我们快走。 真走啊，素素。若我真是妖，你还愿跟着我？ 夜华，从今以后你都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我激发了毒誓，与你生生世世倾心相待，无论福祸永不相弃，就不会管你是什么了，哪怕你是夜鹏。 是，哎，好，连于浩都不怕吗？ 于浩有何惧？我就是这样的性子啊。虽然当初我让你以身相许是想让你留下来陪我，但是我们经过数月的相处已经是夫妻了，既然是夫妻，就不会管你是人还是妖怪，我都会和你在一起的。哪怕你做的那些坏事让你去用命偿，我也会随你去偿命啊。最坏不就是这样了吗？ 再说一次， 在这天上地下，无论如何，无论何处，只要你不负我，我便永远不会弃你。 老于，你乐什么乐？ 哎，我徐冉，我这个长， 我气死你！ 是给徐冉，是给徐冉。 对对对对，你看， 太 这种情况下都没有笑场。 不是，就是他那个状态好哦。你快结婚了吧？ 对呀、啊，怎么了？ 哦、演的还这么娇羞和傻白甜？ 傻白甜就是我的人设呀！ 你演对了一把你的人设， 不是不是？ 对，这个素素就是傻白甜。 哎呦我天哪，真好哎！我这所以谁当时让你一直在咱们节目组里边是个傻白甜身份出现来的？ 我自己啊， 太像了， 我太了解自己了。 叶鹏，你出去把自己毙了去！ 我为什么呀？ 你什么呀？ 我人家徐冉可能是想向着杨洋那张脸演的，我觉得可能一直没有出息。 不是他 非常好， 不是他是这问题啊！我知道我自个儿长什么模样啊！ 你拿声音塑造啊， 声音塑造的也不能塑造成这样，我自己太挑戏了。我就觉得他就应该是一个疯子。 那不行，夜华，我觉得你这次就是演的非常差。然后夜华他是一个天神，对不 对？ 他不能抖包袱是吧？ 委托 他要抖包袱的， 他又不是济公，他抖什么包袱？ 不是，他知道素素是谁， 对， 素素不知道他是谁， 对， 他从天上下来呢，反正他下来一天，地上也挺久的，对不对？他就跟这儿 好暖， 来这儿 演的，哇塞！好暖， 你来了不得，你们俩再来一回得了，行吗？ 这一世是傻白甜，上一世是女帝啊，对不对？上一世就不应该这样演， 对。 然后九尾狐，他上还有一世是九尾狐嘛？九尾狐的时候就很俏皮，然后女帝的时候就还挺威 严， 真的挺考验演员的。 但是我跟你讲， 那你的那个你女帝来了吗？那份 我来不了，我只能来这个，是因为我跟你讲，我听过一版杨幂的原声，在演这个素素这个阶段的时候，她能带我入戏，你知道吧？因为杨幂那个时候的装扮就是非常清纯的那种，就是你带着那种角色，你就比较能入戏。 哎，太棒了！ 但是叶鹏真的是，哎。 就是在叶鹏这样的干扰下，你都没有 根本就没有，他自己是把那个心里边想到了对方的词儿，然后继续说下去，根本就没听，特别好，当众孤独。 我觉得这个行了，这是不来了。 对对对，咱们希望还是二位做 的。 我什么不做？我就看那，我看那一点，我一点兴趣没有。 鹏哥， 这个角色不适合你， 所以我一点兴趣没有。为什么我演不好？没办法。 下一次换一个四海八荒的大太监让你演。 对对对对对，感欢迎叶鹏到时候。 因为我觉得写的本身就不怎么样了。 是是是，感谢不是这我不认同啊。感谢各位朋友 FM 九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徐然，感谢一鹏的精彩表现，感谢啊各位观众， 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明晚六点四十五分再见喽， 大家再见。